李远的八音符毫无悬念地倒下了。一个没有法力的召唤师，这时候就是满穴道击技，也不会有人指责到什么。但李远还是操作着八音符左躲右闪，他没有抵抗之力，却用这种手段在拖延战斗。拖延就是消耗，这场擂台赛好像就一直在这种节奏中不断地变换着。不过李远的拖延是最艰难的，同时也是效果最差的，但他始终没有放弃，直至海无量杀掉了八音符的最后一滴血。李远下场，全场掌声，为他上一场的出色，也为他这一场的坚持。虽然没法力的情况下如此拖延，多少显得有些锱铢必较，缺点豪门气度，可是这场擂台赛双方已经打成毫不相让的地步了，李远的做法已经没有多少人去计较了。 打得很好啊， 回归本队的李远也得到了队友们的一致夸奖，但他本人却垂头丧气，对方瑞的这一阵，他对自己的发挥很不满意。随后蓝雨战队第四人上阵，卢汉文、刘云，全场顿时起了一阵骚动。卢汉文第四顺位，那么第五顺位恐怕就是蓝雨的第一杀手黄少天了。核心王牌放到第五顺位，这在季后赛数人头分的赛制下，那可就是一个相当保守的安排了。现在普遍的认识，季后赛的擂台赛人头分应该尽可能争取二分以上才有意义，所以各家通常都会把核心选手放第四位，以图四打五结束比赛。但是蓝雨本轮坐镇主场，安排却非如此，人员安排的这么保守，难道是对自己没什么信心吗？现场各种窃窃私语，蓝雨这个不同一般的保守安排让大家心底都有一些不安。电视转播中的潘林和李一博也就这个问题聊了不少，最后还是李一博结合眼下的实际说了一句， 至少现在来看，蓝雨确实是暂时处于落后的。 蓝雨已经第四人上阵，而星星还在第三人，而且方瑞上一轮击败李远，最终海无量损失了26%的生命，还有74%法力则完全可以应付一局。这一阵对阵蓝雨第四位选手，胜负还真不好下定论。一旦方瑞赢了，那形势简直可以说是一边倒的倾向星星了。会怎样呢？全场观众怀着各种各样的心情注意着朝场上走去的卢汉文。他还是个个头都没有完全长成的少年，此时步伐却是那样的坚定，一步一步走上了赛台。擂台赛第六局开始。 小鬼，咱们哪儿见啊？ 一开场频道里立即跳字，方瑞一副大反派似的无理口吻，这就叫上阵了。 还是中间吧， 卢汉文回道。 好，说话要算话哦。 嘘声震耳欲聋，不少蓝雨观众难听的话都骂出来了。上一场刚刚说话不算的方瑞是用什么立场提醒对方说话要算话的呢？这是一个谜。陈果在星星的选手席上都觉得有点抬不起头来，胜利他固然会很高兴，但距离为求胜利不择手段毫无下限的境界他还有很远很远。看一边的魏琛，看方瑞的表情，就是眉开眼笑的。 前辈，没什么立场来盯着我吧？ 结果场上的卢汉文倒是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 哼，你猜我会不会去呢？ 无耻啊，所有人骂着。 前辈去不去我不知道，我肯定会到的， 卢汉文回道。 小卢好样的， 全场观众高声叫道。在他们看来，比赛会打成什么样不知道，但是至少在人品上，他们的卢汉文已经胜出了100倍。之后卢汉文的刘云果然老老实实的就直接中路了。 哎呀，真是个老实孩子啊， 魏琛感慨着。 怎么，你看不惯吗？ 陈果说， 哼，没什么看不惯，只要是能获得胜利的方式我都习惯。 星星这边呢，果然不负众望，在约了对手正中相见后，方瑞又一次放了对方鸽子，迂回了右路。片刻后， 前辈，我到了。 刘云肩扛重剑，站立在地图的最中心，在频道里放出消息。 好，我马上到啊。 方瑞果断回复，海无量飞快右路插上。 我猜前辈肯定不会从我的正前方出现吧？ 聪明啊。 那会是哪边呢？ 接着猜啊。 左边或者右边吧。 哼，也有可能是后边哦。 对哦。 所以你可要当心了。 方瑞说着，而他的海无量此时其实已经在右侧落位。他是想要偷袭的，自然是要先找好藏身之处，而不是借迷雾来掩护。迷雾的掩护，对方看不到他，他也看不到对方。像个盗贼一般，海无量在树林间敏捷地翻滚行进着。 不知道赵阳现在有没有在收看这场比赛啊？ 潘林冷不丁地冒出一句。李博笑了声，他立即明白潘林冒出这句话的用意，无非就是想知道一下赵阳看到自己的海无量如今变成一个猥琐流气功师会是什么样的心情。而这时方瑞终于完成最终选位，海无量自树后悄悄探出半个脑袋，朝外扫了一眼后立即收回。他已经可以看到刘云了，对方只是站在那儿，似乎真的等着他的到来。在这幅图中，对方也打算后发制人吗？因为可见度的问题，这幅图中发现对手时距离比一般情况下要接近很多，后发制人未必能有足够的空间。谁想就在方瑞还在思考如何发动偷袭时，频道里突然又跳出一句话。 前辈，我看到你了。 哦， 方瑞笑，经验丰富的他哪会被这样的话给炸出啊？他只会在心里暗暗嘲笑对方的幼稚。 是的，我的眼神可是很好的。 是吗？那我可要糟糕了啊。哎，你马上就要杀上来了吧？我得快些转移啊。 方瑞这一边打字和卢汉文扯着，一边大脑却还在认真盘算着怎么发动攻击，但是此时的现场却已经彻底沸腾起来。卢汉文的刘云正在一步一步地悄然移动着，而他前进的方向正是海无量所藏身的位置。 他真的看到了？ 所有人都惊讶无比。 调出卢汉文的视角看看。 转播方面连忙调出卢汉文这一段时间的视角。刘云一直在转动着视角，左转一下右转一下，距离挺快，一直未停。 速度放慢一些。 大家直接这么看，完全没有发现，连忙又是叫了慢放。二分之一倍速，四分之一倍速，直至八分之一倍速。终于大家找到了，视角扫过的一瞬，正赶上了方瑞使用海无量露半头偷桥的一瞬。即使是八分之一倍速下，也很难捕捉到定格的瞬间。方瑞的操作也是极快的，那露半头根本就是微小的一瞬，如此微小的一瞬换是普通人恐怕根本就没办法捕捉到，但是卢汉文却无比准确地把握到了。我的眼神很好，这不是一句说笑，而少年显然也完全没有方瑞想的那么幼稚单纯，一边和方瑞扯着垃圾话，刘云却一步步地悄然走近。 这个白痴啊！ 场下魏琛已经骂起来了，所指的当然是方瑞。 小家伙的眼神真是很好。 现场有电子大屏幕，将电视找出的回放反复播放着，那一瞬间树洞闪动了一下的微小影像，转播方甚至做出红圈标注的处理才让很多人看到。叶修看到这回放，对于卢汉文竟然能把握住这瞬间也感到诧异。 方瑞却还是茫然不知。不过此时他总算盘算清楚如何进攻了。不过进攻之前自然是要最后确定一下对方的位置和活动。海无量又一次极其敏捷地伸出半头，剑光，方瑞的视角中是满目的剑光。海无量半头刚出，剑光就已经横贯过来。方瑞连忙向回一拉鼠标，海无量脑袋缩回，满目剑光擦着树身削下。 好快啊！ 潘林惊叫着。至于是说刘云的剑快还是海无量的头快，大家也搞不清了，反正都很快也没错。 哎呀，可惜是重剑啊，李一博说。 重剑攻速比光剑太刀有较大差距，数据的作用就是限制手速所转化成的速度。职业选手操作下的重剑靠手速还是会比手速不行的普通玩家要快，但在手速相近的情况下，重剑做出的攻击速度肯定不如光剑太刀。此时刘云这记拔刀斩差之分毫，但若是太刀或是光剑的攻速，这分毫显然足以被弥补上。险些中了这一剑，方瑞哪里还会搞不清楚啊？刚刚盘算好的偷袭方案瞬间就被遗忘。方才海无量是从右侧探头，缩回来后，方瑞没停息没迟疑，很果断的，海无量就要从左侧钻出攻击。结果，呜，沉闷的风声，刘云手中重剑艳影再一次卷倒，海无量只能再度缩回借树掩护。而方瑞也终于知道，这小鬼的眼力和反应真的非同小可，在眼下这种战斗环境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了。蓝雨主场选图的用意再次的深刻了几分。